种无赖，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，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拼命挨，换转别个也不忍心偷偷作怪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，开车行驶在公路几乎无边，有离开自己的感觉，唱不完一首歌，剩下黑眼圈，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再美终要黑夜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出一句离别，爱情进入永夜，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，相爱已经幻灭。在美中要黑夜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，爱情进入永夜，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，相爱已经幻灭。坚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，爱情进入永夜，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

情人呀，努力盛开却等不到他。雨忽然一直下，打乱着画架，骗自己他就要到了。可以哭却还拼命的挣扎，说什么只会让人当笑话。爱是花儿的芬芳，是蝴蝶的翅膀，是伤心的蒲公英，你是它的方向。爱在孤独中绝望，在绝望中坚强，坚强后继续不停想着它。 开始震动，当你瞳孔学会闪躲，当爱慢慢被遮住，只剩下黑，距离像影子被拉脱，当爱的故事声听说，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，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，心若执着就加倍心痛，那些你很冒险的梦，我陪你去疯，这只飞机碰到雨天 终究会坠落，太残忍的话我只说，因为爱很重，你却不想懂，只往反方向走。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，让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，心有多执着就加倍心痛，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，这只飞机碰到遇见终究会坠落，太残忍的话我只说，因为爱很重，你却不想懂，只往反方向走。我不想放手，你松开的左手，你爱的放纵，我摆不回天空，我输了累了，再也不回头。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，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，太残忍的话我只说，因为爱很重，你却不想懂，只往反方向走。你真的不懂我的爱已降落。 我爱不知不觉 岁，幸福的这个季节，而你的脸颊像田里熟透的番茄，你突然 我说 起理想的，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， 雨下几年，我的爱已就这样溺水，院子落叶跟我的思念厚了一点，几句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，你只是在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山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。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，沉默地守护着你，沉默地等奇迹，沉默地让自己像是空气。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，今晚多开心。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，盘底的洋葱扇我用热身调味品，偷偷地看着你，偷偷地隐藏着自己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，你会发现你会压抑，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 九精英有话说， 只要你想做件事情，你把自己的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，你不擅长或不喜欢做的事情，你可以请团队，招到和你互补的团队一起来去做，达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。 针对现在的这个创业氛围的话，我们也看了很多，对，我们自己本身做了三年，那三年的过程中呢，也看到了很多创业团队。我认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，就是说，就是要多走出去，就要去看看就是外面的世界，然后要看一下真正的需求在哪里。 整个创业的过程中呢，我感觉一方面啊，它是在去实现你的梦想，